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老公老公，呢边都做紧大减价，我想再买多几件衫啊！ 喂，老婆老婆，你经已貌若天仙，着乜都咁靓，唔使再买啦，不如交多啲月费俾 My Radio 支持下仲好啦。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 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欢迎大家收睇第三集嘅吴国吴民。咁今晚都系有我黄台阳同埋有梁天琪啦。咁啊，今日就系11月21号，就听日就已经系呢个2015年区议会选举嘅投票日啦。咁我今日都好早起身，就出咗去唔同地方去车嘢啊，去帮下人哋拉票啊。 去咗边度？ 去助选。去边度就梗系第一去咗大角咀阿杨洋樱桃区嗰度啦。咁啊，帮佢动下旗，着咗套汉服影咗张相。 系 啊，我又着汉服啊， 咁 然之后就去咗上水，上水北区动员咧，即系一阵要特别讲下嘅，咁同埋红磡嗰啲地方咯，系啦，咁红磡最主要去及下女嘅啫， 及咩女咧？ 红磡有咩女出名啊？ 都有好多啊， 系咩？ 系啊，有啊， 有梁美芬啦，系啊，呢就系去及梁美芬啦，系啊，抱住梁美芬一出现我就走去及佢咯， 系， 咁啊，听日就系11月22号。区议会投票日，咁大家记住出去投票啦。咁可能 睇到我哋节目嘅都应该会投噶啦， 会投嘅。咁但系可能好多听众都未必，即系可能拗爆头，喂，我个区冇本土，得个泛民同建制，咁应该点投咧？咁我系咪应该投建制啊？定还是系有人话策略性投票，含泪投泛民啦、啊？定还是系点样咧？ 有含泪。 含泪其实都由 2015年， 唔知含咗几多年开始投啦， 含到2015年都仲喺度讲紧要含泪投票，因为即系香港人有冇进步过咧？ 唔系，其实系进步咗嗰班咧，就屌鸠班未进步嗰啲，咁未进步嗰啲可能又要5年之后先发现，原来自己5年前嗰含泪投嗰票咧系俾人呃鸠咗嘅。 喂，五年前啊，嗰阵要人民力量。追擊民主黨，因為佢嘅政改轉態， 入咗去傾偈。 嗰陣時啲人已經話啦，就話：，雖然民主黨大家都覺得佢好唔啱噶啦，政治上好多政見啊轉咗態，但係冇辦法啦。咁佢哋喺地區上，如果你唔投佢，咁民建聯咪當選咯。 係啦， 咁所以冇辦法啦，點都要投俾泛民噶啦。咁嗰陣係咁講，咁好啦。嗰陣投完民主黨嗱攞到啲議席啦，咁到今時今日，你見到民主黨有冇分別咧？有冇進步過咧？ 冇進步過，佢哋更加係變本加厲就。 咁點解你仍然要用同一個思維做同樣嘅嘢，去重蹈一個同樣嘅覆轍咧？ 唔係嗱，網上面咧就有唔同嘅論調嘅，咁有啲人就話即係要從利益方面去睇啦。咁例如建制派，即係佢話你唔好當係。政治先，你當係一嚿錢，呢一嚿錢係由你去決定俾邊一個人，而兩嚿都係屎噶啦。但係就俾一嚿屎咧，就對自己嘅傷害冇咁重。咁佢哋就話投俾建制，咁啊可能佢哋又攞多咗個議席啦，佢哋又操控曬個區議會啦，佢哋又可以控制埋個立法會啦。咁然之後，佢哋就加速呢個賣港速度啦。甚至乎有啲人話：，喂，唔投泛民嘅話，23條頂唔住。喂，真係做多啲功課，做下資料搜集啦。其實咧， 嗱，你第一。 依一個係區議會選舉，唔係立法會選舉。 唔係咁，佢哋諗到好長遠嘅啲左膠，佢哋就會覺得區議會選舉擺雖然擺到明係人都知係一個冇權力嘅架構嚟㗎啦，但係咧，因為區議會選舉佢哋嘅區議員咧就可以攞到啲資源啦，攞啲資源仲可以提名候選人選立法會啦。咁所以呢一個係重要，所以咧若果到時建制派喺立法會攞到過半數嘅話咧。过半数咪其实而家都攞咗过 半数， 系冇咗个关键三分一啦。 关键三分一，关键三分一就系讲紧政改 呢一啲 政改政改方案由政府抛出嚟嗰阵，抛去立法会，究竟系要几多少票过？ 冇错。 咁喺而家基本法附件一啊。附件一咧就系规定咧就系要三分一，唔系三分二嘅票数啦。但系问题系而家其实讲紧三分二，你净系地区直选立法会都已经冇记错十八席，都已经过半数啦。 系 咁，所以基本上你其实已经系三分一嚟讲，其实你已经系做到呢个效果。 同埋最荒谬系23条，有人讲23条，其实23条咧只需要喺立法会咧过半数通过咧，其实已经系可以通过噶啦。 呢个就系咁而家咧附件二啊， 系啦，咁而家咧。其实已经是在立法会70席入面呢是超过过半数是建制派，即是代表什么？代表23条他要过的话随时都过得。 是啊，今天过得，明天过得，后天都过得啊。 是啦，即是 为什么03年过不到啊？ 03年是因为有 田北俊啊。 是啊。 田北俊。什么鬼啊？含泪三分一，什么鬼啊？ 所以其实民主党泛民呢完全是他们存在在这个议会上面是没有一个价值在这里的。甚至乎他们会拎着你的一票，你含撚头的一票去代表咗，佢會去代表咗你嘅民意，代表咗你嘅意見，即係可能呢樣同樣地係可以套用翻落去建制派度啦。就好似例如政改嘅時候咁樣，一啲區議員出嚟表態，我支持政改通過，咁而佢嘅講法就係、是、佢個區嘅市民因為知道佢係支持政改通過，所以投俾佢，而佢就拎住呢啲人嘅民意咧。就去攞出嚟講，喂，其實有好多人支持㗎，你睇下喺我哋屋苑，喺我哋呢一個區，其實反對政改通過，只不過係一個少數。同樣即係起翻泛民度都係啦，即係泛民佢哋堅持要同中共談判，佢哋堅持要走一個 溫，唔係 談判啊， 係溝通啊， 即係比起談判，比起博弈更加自貶身價。而家講到明，我冇籌碼同你拗噶啦，我而家哀你咯，我而家哀你，俾民主我，俾普選我，唔可能唔 make sense。 即 系 依一个讲法咧，系同以前咩咧？即系以前仲系即系讲紧唔知咩朝咩朝嗰阵咧，啲官咧俾人贬咗去唔知咩地方咧，就话啊皇上其实咧就俾啲啊昏君唔系昏庸嘅。嘅小人啊，就係啊啲宦官啊，就圍住咗佢，咁所以咧中央咧就聽唔到我哋呢啲真正啊 民間疾苦啊， 係啊民間疾苦啊，又聽唔到我哋呢啲咁有風骨嘅文人嘅呼聲，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建立一個渠道咧，就直接直達中央，等中央真正聽到香港人嘅聲音。 係， 屌咁其實呢啲同嗰陣時嗰啲 唔係，但係最大個分別就係 嗰啲 喂大佬，而家21世紀資訊發達，你覺得啲中共嘅官佢真係唔了解香港？ 你估佢真係上唔到 Google 咩？ 咪系咯，屌你咪谂用以前古时嗰个谂法去套用翻落去而家度，而家科技好发达噶啦，啲中共官员一上 Facebook， 一睇下香港几间大报章嘅评论嘅新闻，其实已经完全知道香港发生紧啲。 而家佢哋好似系同咩啊？同即系同阿西环中联办角力咁样咯，即系阿西环讲啲嘢其实唔啱噶，其实我哋民主党讲嘅嘢先至系啱噶。 系啊，我哋可以听 我哋讲 啊， 习大大啊，习大大听我讲。 但系最捻戇鳩嘅， 因为姿态系咁样。 喂，但系人哋见你哋民主党，只不过系派个冯毅落嚟。唔系一啲中共最高级嘅官员去， 系啊， 奴才，唔知第几层奴才，即系佢都要再上报翻上面，唔知几廿层奴才，先可能去到习大大。但系 大家真的不要以為習大大是傻才得㗎、他會真的因為一個民情報告或者因為中聯辦官員講咩他就信咩，係咪？咁所以大家記住，即係投票嘅意向咧，我認為即係唔應該由其他人去左右，應該即係根據翻自己嘅自由意志。即係既然你覺得建制派代表唔到你，既然泛民亦都代表唔到你嘅立場嘅話，咁就投。我覺得唔好唔投，我覺得投白票，因為廢票咧都係會計落去投票。 區議會好似 計落去投票率 啊，計落投票率，佢會 show 有幾多張白票， 唔 show 有幾多張白票，但係白票嘅意思即係唔係話完全唔吸喎，因為會有一個危機，就係你可能抌張空白嘅票落去俾人幫你吸，所以最好係咩？兩個都吸曬，三個都吸曬，四個都吸曬，千祈唔好唔。因为嗱，到时个投票率出到嚟，喂，有50几%嘅人投咗票，但系个区可能有10000人啦，50%即系有5000人，但系5000人有效嘅票得2000几3000，即系原来就话到俾人听，喂，原来有呢两个泛民同建制之外啊，有2000几人系唔认为泛民同建制代表到佢，佢可以透过呢一个方式去话俾人听，其实真係呢兩個都代表唔到佢，咁去到其實方便，就算我哋自己本土派，我哋要去睇下究竟即係本土個理念喺市民嗰度有幾多支持度嘅話，咁我哋都可以從呢一啲數據去知道，咁同埋亦都係即係我都覺得係一個文明社投票都係一個文明社會嘅動作嚟嘅，即係唔好話唔去投，因為你始終有得投呢一票都好過冇得投，即係有一票真係唔要，咁但係呢一個就唔同嘅。今次你係可以完全根據自由意志去選擇，究竟係泛民定係建制定係廢票咯。 咁當然啦，如果有第三勢力我哋之前都一直講第三勢力喺香港政治舞台嘅重要性啦。第三勢力就係講緊唔係嗰啲偽獨立啊嗰啲謝偉俊，即係 真係一啲本土，本土都算係第三勢力啦，又或者係一啲現時未知道佢有冇政，或者其實係冇政黨喺背後嘅年青人，係 啦， 例如 即係啲後生仔啊，有好多係即係最後一日或者最後兩日見到話，哇！真係冇人去挑啊中樹根基嘅，就走出去挑嘅。咁你咪再去睇下，究竟佢係咪真係做啲咩？再去質下 send 封 email 俾佢，或者落街站問下佢，咁你咪知道呢條有咩底細咯。 同埋即係要講下。今屆區議會選舉其實都有呢一啲年輕人，咁我哋都見到佢其實真係好出力，就係北區動員嘅黃家浩啦。咁佢係長華區嘅3號候選人嚟嘅。咁點解話即係佢真係即係睇得出呢一個年輕人真係好有心，而且佢係 好似你唔係年輕人咁樣。 係喎、哦，其實佢好似大過我添喎。係 咩？ 係即係呢一位哥哥啦。 繼續。 咁佢點解咁有心呢？因為佢曾經都好傻豬好天真，呢啲嘢佢自己喺 Facebook 講過嘅。佢曾經好傻豬好天真地，即係希望大家都係本住一個打建制，建制係我哋最大敵人，咁所以我哋就先唔好打泛民啦，打建制先。咁佢喺今年三月決定會出選嘅時候咧，佢哋係有透過民主動力去協調一啲區域嘅。咁喺三月嘅時候，佢哋向民主動力查詢大概个内容系咁啦，就系、是、长华村咧系冇候选冇泛民嘅候选人会落去，咁佢哋自己就落去长华村就做一啲地区工作啦，咁揼石仔揼咗好耐，咁去到六月定唔系都唔系去到六月噶啦，好似系去到区议会报名前啊， 好似前排嘅事嚟啫嘛， 系啦，前排嘅事，咁然之后民主党就突然之间摆个人落去，就话佢哋原来六月已经打算摆人落去，但系由六月去到九月呢段期间，其实呢一位民主党嘅候选人咧系冇落过区嘅，咁然之后民主党就大大声话北区动员佢哋系界泛民 票，就系林卓廷， 冇错，就系林卓廷 呢条茂利。 咁大家其实知道成件事嘅事实系咁样发展，咁大家就知道究竟界票系边个咧？乜捻嘢系界票咧？而家摆到明就系民主党，见佢做地区工作做得几好啊，又。佢表明個立場其實就唔係真係打住本土旗號，但係佢其實都有一啲本土嘅議題，例如反走私賊啦、港中區隔呢啲，佢都有好含蓄咁樣去講到，因為始終地區即係區議會或者去做一啲地區工作咧，個現實就係、是。 唔係個意識形態唔係最重要咯。呢個係一個幾殘酷，而我自己講出嚟都有啲傷心嘅事實，就係其實啲街坊唔會理你係咩黨咩派，係睇你嘅。第一睇形象，我相信大部分選民都係睇形象， 戴翻副眼鏡啊，著翻件西裝， 然後加翻個 title， ConU 哲學系畢業梁天琦咁樣。然之後 啲街坊係睇依啲咯， 同埋即係好老實講，你平時未到選舉咧，佢哋都未會咁留意呢啲街站啊。好似我今日行過紅磡有一條街咁樣，咁然之後聽到有一個街坊迎面而嚟，咁佢又行。哇！原來今年有新嘅候選人喎，但係我知道呢個候選人咧，佢係由三月已經開始到緊地區工作，但係佢到今日啊，今日11月21日，佢先知道原來有新嘅候選人嚟， 正常 嚟、 啊、 嚟參選咯。然之後我聽到佢講下一句就話： 港豬又何其多啊！ 喂，幾靚女喎、啊，嗰、那個係一個老豆嚟。拖住个仔，拖住个仔，个仔个大仔都应该同我哋差唔多大噶啦、 啊，都斜斜地， 都斜斜地。喂，几靓女喎！咁然之后个大仔啊，系啊，投佢啦咁样。即系个大仔咧，我相信就即系个仔就应该系真系有留意开政治啊，有留意开。我觉得 系咪佢带老豆落街，谂住坤老豆落搭咧？ 坤老豆落佢条落嗰条女搭， 系啊？ 有冇咁易啊？咁然之后。即系其实就系呢一件事咁啱系今日俾我听到，就系、是、其实真系好多港珠，我觉得个数量真系占咗每一个区，起码有70%至80%嘅人，其实佢哋即系70%至80%已经唔系讲紧全部人，系讲紧会投票嘅人。即系会投票嘅人已经可能一路好少噶啦，会投票嘅人其实会去投，都主要系睇形象，然之后形象可能都觉得自己唔好咁肤浅，唔好睇佢外表，试下去了解佢究竟咩牌系，咁、然之后就只会分得出泛民同埋建制，咁然之后再深入一层，有真系留意开政治嘅。就應該會聽個本土派嘅 terms， 咁但係本土派入面咧，佢又一定唔會了解得咁清楚，究竟係城邦啊、熱血啊、本文前啊、香本力啊，乜乜柒柒乜乜柒柒，佢又真係唔會。而真真正正你覺得係會，我覺得係會留意到去。分得出本文前，分得出熱狗，分得出城邦，然之後喺泛民入面講得出佢哋任何每一個黨嘅名啦，佢哋每一個黨有咩代表人物，做過啲咩，有啲咩主張。我相信其實喺香港720万、730万人入面咧，呢一扎人咧係唔過50万咯，係少過50万，即係其實係真係好少咯，即係幾多度啊？計一計先， 總之好少啦。 係啊，即係30%左右咯，即係30.5%左右嘅人其實 唔使計咁多啊，依個係殘酷嘅現實。講真，你走出街，其實唔使走出街，你問下你身邊啲即係問下你工作啲同事，即係唔係做緊政治工作嘅嗰啲同事，問下你公司嗰啲人，問下你身邊嗰啲同學，你基本上問下佢哋知唔知咩本文錢咧？ 把自己看得那麼高啊！你 有12个咧，都係唔知咩係本文。 唔係呢個其實我計過嘅。香港大概有500人入邊咧，有1个人係認識本文前咯。要每500个先會有1个左右咯。因為咧，我哋個 page 有15000个 like 啦，咁我哋就冇買 like 嘅，即係我相信15000个 like 入邊全部係真嘅。有買咩？你買嘅？你買噶？ 唔係，就是、總之啦，一個即係政治的意識形態咁多，關於香港政治意識形態。大部分人咧，淨係去到依個位嘅啫， 係啦， 去到依度嘅 就好似以前 Deep Web 嗰張圖咁樣， 啊、最下面海綿寶寶嘅啫， 我哋係海綿寶寶， 我哋就海綿寶寶啊，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即係有陣時候，我見到有啲本土派啊，佢哋喺 Facebook 就話，要即係又係前嗰派咧，都討論得幾激烈嘅、入屋論定還是招討論咧，咁、其實兩樣嘢，好老實講喺現實情況下咧。我覺得兩樣嘢係要並行嘅，即係焦土戰唔係講緊話，一定要拉曬全部人去投建制派，又或者拉曬全部人去唔投泛民咁樣。唔係，其實唔投泛民就緊嘅，或者一定要唔好投泛民，或者一只係投建制啦。咁佢哋焦土戰嘅論調就係一定要注資 知死地而后生，咁要俾香港人感受到绝望，感受到完全都系建制派，咁香港就会加速赤化，咁到时香港人就会突然之间叮一声醒啦。咁我觉得焦土战咧，应该系攞嚟对付一啲泛民政党，就唔系攞嚟对付，唔系攞嚟对付全部嘅，即系例如你个区如果得民主党，又或者得郭兆杰，当郭兆杰出嚟算啦。若果得郭兆杰同埋民建联嘅话，咁喺呢一个情况，我绝对赞成系投民建联嘅。 嗯， 咁但因为你对住嗰个系一个扑街个民建联嘅人啊嘛，系咪先？ 伪君子， 伪君子伪捻到扑街， 嗰啲系真小人啊！ 民主党全部人我都全部人系咪咧？算啦，当全部人啦。全部人基本上，我觉得民主党呢一个党唔灭嘅话咧，香港系真系冇可能有得救。 系啊， 咁所以对住民主党、对住工党、对住社民联、对住人民力量咧，我觉得绝对可以用焦土战嘅。咁、而你话公民党？公民党就一啲啲啦，公民党就由选民自己去决定，即系我呢一个就唔去咁仔细评论每一个党。咁例如新民主同盟，新民主同盟同样佢哋都有喺立法会提出过一啲本土嘅议案啦，佢哋都有取消一签多行啊、抗赤化呢一啲嘢。即系唔好讲佢哋去本土个立场有几激进先，即系起码佢有喺议会入边提出个本土呢一样嘢，而提出本土呢一个议案咧，系俾民主党否决咗。 嗯， 民主党佢话佢自己冇否决毛孟静嗰个，但系范国威嗰个修正案咧，先系加多好多 detail， 例如取消一签多行呢一啲嘢，然之后。民主党自己攞嚟拗翻就话，我哋都赞成取消一签，唔系我哋赞成系要限制一签多行，要变一年八行，扑你个街！咁而家一周一行，仲多捻个一签多，仲多捻个一周八行噶喎。 唔系佢回应系话咧，即系对于一签一行、一签多行咧，佢话因为咧啊，要呢个咩要公平嘅呢个原则，即系香港 对等原则， 对等原则。咁香港就即系上去一次咁样咧，咁大陆人就翻嚟过嚟香港一次，咁所以就好公平啊。 唔系，但系佢 香港 几 多人？深圳何以北几多人啊？13亿人对700亿人啊？ 唔系 七百亿，13亿人对700万人啊，对等 比喎、 啊，承载量点样可以我嚟比啊？ 所以对住呢啲咁冇 common sense， 而且佢已经系奶共奶捻到出晒汁，仲奶得衰捻过民建联呢啲咧，我绝对赞成系用呢个焦土战嘅。 赞成。 咁而另外一啲人佢会认为入屋即系要可能首先表达手法上温和一啲，咁攞到一啲大众嘅认同，然之后先再慢慢带佢入局咁样啦。咁呢一样嘢其实可以。讲下一啲例子嘅，即系我亦都唔会否定话呢一个方法，因为其实全部嘢系可以一起做噶嘛。咁、只不过系有一啲敌人，你一定要去立刻铲除佢，但系有一班群众，你需要时间去带佢入嚟。例如系乜嘢咧？例如就系话好似青年新政咁样，死又会俾人话我系打手，唔紧要啦。 你系啊， 我都系，我呢个系真系自己立场。 你 系 游慧晶 嘅应援团嘅队长系嘛？ 一号九公 冇错，系啦。咁例如青年新政，或者唔好讲青年新政啦，或者另外一个佢冇去选嘅团体，但系其实佢哋都有去做一啲地区工作嘅。佢哋其实主力就系做地区工作，去帮一啲街坊，咁就系维修香港。咁我相信有啲人佢哋会喺苹果动新闻都见过维修香港呢一个组织。咁呢一个组织就真系一班占领过后的一班师傅，咁佢哋觉得想为香港做一啲嘢，咁而希望亦都可以易啲入到屋去同一班接触到啲市民去倾偈。咁佢哋嘅方式系点咧？佢哋就义务去帮一啲居民，都系一啲比较基层嘅居民啦。去维修，去做一啲家居维修、维修电器。咁喺家居维修、维修电器嘅同时，其实就同呢一班人打好咗关系。而即系我有一啲朋友曾经去做过义工啦，咁佢就讲翻话，其实佢哋每次例如上到去屋咧，佢哋系即系例如开头就寒暄几句，喂住咗喺度几耐啊？你觉得而家呢个区议员点啊？咁佢就会开始慢慢渗一啲政治嘅资讯俾佢，即系例如问到佢，喂你嚟紧区议会咯，会投啲咩啊？咁样咁其实即系可以咁做啦。然之后佢就话投民建联啦，佢有蛇斋饼种咁样。咁然之后可能就会有啲人即系 跟他講翻為民建聯做過啲乜嘢啊，同佢解構翻呢一啲嘢。咁其實個目的唔係要去左右佢哋嘅諗法，係俾多啲資訊佢去用佢自己個腦去諗。咁其實佢哋慢慢入屋啦，佢哋慢慢透過呢一啲義務工作，其實係真係積聚咗一班佢即係會支持佢哋嘅市民，而呢一班市民其實亦都係慢慢俾佢哋帶到去會參與一啲社會嘅事務啊，會去參與一啲社會運動啊，或者會去最起碼會去關注多啲當區嘅問題。咁其實都係第二種去提升佢哋公民意識嘅方法嚟嘅。咁所以即系啱啱上，即系上几个礼拜，有啲人讲到话入屋同埋招讨，咁其实呢一样嘢，我觉得系绝对可以双线并行。即系例如，好似我哋个立场咁样，我哋对于抗赤化嘅议题，我哋对于一啲已经冇可能再等嘅情况嘅议题，即系例如民主党要尽快灭啦，工党要尽快灭啦，呢一啲我哋会认为用一个最激进嘅手法。去解決佢，即係例如光復咁樣，光復我哋亦都用一個嘗試比較激進嘅方式去解決佢啦。咁而喺例如入屋宣傳呢一啲，咁你唔係下下需要有機會俾你去用到招討戰噶嘛？咁喺呢一啲時候，其實你就可以化身成一個溫和小天使，去嘗試去做一啲。即或者各施各法去諗下點樣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去有一個政治覺醒啊、本土意識啊等等呢一啲嘢啫，就好似我哋11月17號我哋喺賽街搞個街頭直播咁樣。咁其實都係一啲好左交、好溫和、好交嘅活動。咁但係同樣地，呢啲活動亦都可以建構到、建立到香港人佢哋嘅國族意識，佢哋對於香港嘅歸屬感，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唔可以完全地一概而論話，而家只能用招討戰，而家只能用入屋論咁樣，其實係睇個對象嚟講啦。咁好啦，講翻北區動員呢一個，哇靠，哇兜撚咗成個大西洋咯，嗬。咁好啦，咁黃家浩咁佢係一個，即係佢都有佢嘅政綱，但係佢的確上喺長華村嗰度，佢做咗好多地區工作啦。咁而又遇到民主黨嘅抹黑、民主黨嘅戒票，亦都佢哋有一啲助選團嘅義工係喺上個禮拜俾人淋紅油，係唔知道究竟係邊一個做嘅？佢哋面對咁多方嘅打壓，但係佢哋仍然係堅持企出嚟，去希望代表翻當區居民佢哋嘅立場，希望代表翻當區居民嘅民意，就唔係再俾泛民，唔係再俾建制去代表。咁而且即係佢又係好似。我哋咁大，佢又真係放棄咗一份全職嘅工作啦，而佢自己嘅選舉經費全部都係自己揞出嚟啊，又或者係真係靠一啲熱心嘅街坊左捐右捐咁樣去幫佢，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當區會唔會有呢一啲咁樣嘅候選人啊，又或者去自己好似我啱啱所講嘅招討戰同埋入屋論去諗下究竟今届区议会投票的策略应该会是怎样。好了，今次讲完第二节，回来再跟大家一起谈。